忘了煎熬，心碎忘了苦恼，遗憾忘了计较，幸福早是呼啸，我习惯失去就好。我忘了怎么爱你，忘了这